的圣经软件专题，然后今天下午呢是关于用圣经软件辅助解经。那如果您上午没有来参加这个专题的话呢，这里看屏幕上有一个2021圣经软件群，这是一个微信群，您有如果有微信的话，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如果您在这个讲座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来不及解答的时候呢，您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提出来，那小飞长老会在这里面给您做解答。那今天下午仍然是由来自南卡克莱姆森华人基督教会的蒋小飞长老给我们继续专题。好，时间交给长老。 好，谢谢严玲啊，也谢谢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个本来应该是假期的这个下午哈，能够打起精神来一起参加这个研经学习，感谢主赐给大家这样渴慕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先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啊，今天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在。研读神的话语这方面，能够继续的有所探讨，有所追求，主要也求主你的圣灵也托住我们，赐给我们体力，赐给我们心力，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学得快，记得住。主要也求主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老师，这也是教导我们真的是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生根建造求主你来大大的赐福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让大家能够继续的坚持来学习。那我们刚才也应该说了，如果你上午没有参加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建了一个微信的群，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些问题可以问或者是可以交通可以分享都可以。所以在这个share screen 的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你扫描一下有的人扫描完之后呢，直接就进到群里了有的人呢可能要需要我 confirm 一下，其实我没有加任何的限制，但是我看那上面说你们的账户有 security 问题。所以需要 approve 一下那我如果看到的话，我马上会 approve。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就扫描完之后就加到这个群里来。然后呢，就是如果这个营会结束之后营会会提供录音，但是咱们这个四堂时间很有限我讲的也很粗糙。那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群就是 follow up，就是在这个营会之后当然营会也会提供这个录音或者是录像大家也可以在营会之后你如果注册了，你会收到这个 link，然后你可以在你 miss 掉一些片段的话，你可以再回去补一下，再看一下但是如果那里边没有你所要找的答案的话，你就在这个群里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解答。然后就是目的就是要学好怎么样去读圣经今天下午这个 session 也是一样如果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随时打开你 unmute 你的那个话筒，然后我希望就是说在课堂上问的就是比较短的这些问题可以在课堂上问，如果是特别长的问题呢，那我们在底下私下的问可能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问完问题的时候呢，再自己把你的那个话筒给 mute 一下因为人有时候多的时候会有互相有噪音，互相影响，所以你问完问题之后呢，就把你的话筒就给 mute 一下就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扫描的话，你就把这个二维码给扫描一下，我到最后还会回到这边，然后大家还可以如果没机会扫描的话，到时候还可以扫描。好，那我们先看，经文。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为什么要查经呢？那这里有三段经文，一个在罗马书的15章4节，那这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 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 总的来讲，从 这句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那么多66卷书，不是为之前的人写的，也不是为将来的人写的，是为我们写的、啊、当然也是为他们写的，但是呢，具体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其实是为我们写的。虽然这个圣经成书的年代是已经很早了，2000年前或者更早，那但是呢，它却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一本书。好，所以圣经是跟我们相关的，是跟我们有关的。那第二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说这个地方的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而这是讲，就是保罗他们，保罗希拉去那个比利亚比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不高兴，要打他，把他给赶走，然后他们就逃到比利亚。那发现比利亚的人很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就是甘心领受这道去愿意去听，而且不但愿意去听呢，还天天自己去考察，自己去读经，然后要分辨一下这个保罗和希拉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读经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要天天考察圣经，要天天的去看，因为第一段圣经说了，这是跟我们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去考察，就像吃饭一样你不是为别人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小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让小孩子吃饭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想尽各种的办法再多吃一口吧，再多吃一口吧但是呢，等他长大之后他知道这个吃饭是为自己吃的，你不用说，特别是到那个长个子的时候他就很愿意多吃一点你家里边如果有teenager男孩的话，一天他们吃自己吃的饭可能比你夫妻俩吃的饭都要多他很愿意去多吃特别是愿意吃肉那我们圣经既然是跟我们有关的，那我们就是要天天去考察然后第四段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39到40节，说你们考察圣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查经的目标是干什么呢？不是说我蛮有知识成一个圣经博士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来得生命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读经的目标不是要来得生命那我们就根本就是读错了我们要读经的目标就是要从圣经得生命。谁是生命呢？耶稣基督是生命，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圣经来查到耶稣基督，来查出耶稣基督，来查到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自己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目标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是查了一点学了一点圣经，或者得到一个圣经工具，然后就跟人说你说的不对你看那个工具上说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的是生命如果我们真实的去理解神的话，查考神的话，那最终一定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越查圣经越遭人厌的话，那个是有问题的就跟人争来争去就是要强调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个是偏离了我们查圣经的这个目标。好为什么要读圣经然后这里有一些定义这些定义从哪来的？去年9月份10月份有基督工人中心的那个蔡明谋博士他上了一个释经学的一个讲座，用释经学来查这个哥林多前书这样一个讲座其实是一天的讲座，我参加了一部分，我觉得也收获很大那我觉得 就是这里就是借鉴他的一些一些 slides 或者一些用语。那首先呢，释经学是一门学问hermeneutics 它这个 hermeneutics 是什么呢？它是看的字根的话 ，Hermes 就是希腊的一个神叫传命之神他是把其他神的命令传给人的这样一个传声筒传声筒。那借用这个词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释经学，我们解释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解释的是圣经上神的意思，然后把神的意思原原本本的传达给听的人这是释经学解释，把神的话解释给人听。那这个词汇呢，其实这个字根呢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几次，那意思就是翻译就是把大家比较难懂的一些这个话把它翻译成大家容易懂的，或者说我们能够认识的这样的语言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大概最晚的也都是2000年前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不单语言不一样，它的当时的词汇文化背景什么都很多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正确的读出当时的意思，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好，第二个词汇呢叫 interpretation， 就是要解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是读懂了，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小时候那时候毛主席还活着呢，我就听老听毛主席，我以为主席就是他的名字呢，后来长大了觉得才知道主席不是个名字主席是个 title 但是当时不知道很小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是读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去吃透里面的意思那一会儿我们会再看一下，你像很简单的词这个罪还有这个义这两个字听起来都很简单的，但是我要仔细问你说罪到底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对国内来的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你国内来的人你说他是个罪人，他很不服气的，我怎么就犯罪了？我这个也没坐过监狱，也没有什么，我为什么是说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圣经原来的这个罪，对罪的定义，从圣经上的定义来出发。义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背那个经文为人人死为义人死为人人死，那背是会背了，但是什么是人人，什么是义人，我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到底义人代表什么，什么是义人的标准那所以有的时候很有必要去找出来这个圣经的词汇它到底什么意思，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是应用到圣经里边，就是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就是释经，解释圣经。那刚才我们也提到释经的目标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要应用 application。 如果我们读圣经之后没有 application， 我们的圣经就白读了，或者你只想把你读到的圣经应用到别人身上那也是白读了有的人去听讲道不为自己听，专门为太太或者为丈夫听有的时候一听着讲道如果我丈夫在那真的是太好了，他如果听这个道的话那简直是太有益处了丈夫也会说我妻子怎么没有听这个道呢，听完这个道我们家就和平了都是为别人听但是这里的 application 是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应用到别人的身上application。 所以整个读经就是要明白之后要 apply 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这里有两个比较不常见的词汇，叫做第一个叫做 exegesis， 什么是 exegesis 呢？就是把经文的意思给读出来让经文的意思来左右我的想法这个是 exegesis。 那底下最后一个词呢叫 eisegesis， 什么叫 eisegesis 呢？就是中文翻译的很贴切，叫思义解经就是说我读经之前我有一个预设的这个观点在我的里面， 然后我阅读，我怎么就是读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的意思给揉进去，啊，让那个我的意思能够跟这个经文啊，能够就是能够 match， 啊，或者让经文的意思跟我的意思解出来之后能够 match， 啊，这是思义解经。那我们要做的不是思义解经，我们要做的是 exegesis 啊，就是把经文的啊意思把它原原本本的读出来啊，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啊。好，那正确解经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听这个什么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讲很多这种论那种论，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大家抓住这三点，我们基本就可以认同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哪三点呢？第一个，三一神论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第二个呢是很重要的，基督论。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啊，他来钉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基督论。然后第三个，圣经论。圣经论呢，这里就是底下就是讲到圣经论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经虽然是人所写的，就是有人的作者，但是呢，我们相信他是人所。然后它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呢叫呼出的啊，是从神啊呼出来，然后人把那是啊记下来啊，是从神那里默示的。那由此产生呢，就是说因为圣经是从神来的，所以有几个关于圣经的理论，圣经无误论啊，圣经至少说原文啊，从写的时候那个原文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啊，翻译的时候虽然有不一样的翻译，但原文是没有错误的。然后第二个呢，圣经的权威论啊，就是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判据，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依据的标准是圣经。那圣经呢是全备的，就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它已经足够我们就是说在信仰上找着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所有的知识，或者所有的这个启示啊，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是全备的。然后是正典，就是说在圣经的形成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被去掉了，有一些呢就是保留了，保留的部分呢正典，它是正典的形成是有神的心意在其中啊。神既然把这66卷书给我们啊，那他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真的最正确的一个标准。那圣经呢是一个属灵的文献啊，我们刚才说了，圣经不是一个哲学书籍，也不是一个哲学理论，它是要来改变生命的啊，它是一个属灵的 document 啊，来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啊。第二个呢，它是统一性和多样，它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圣经虽然有40多位作者，有66卷书有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背后都是神的呼出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多种多样的多元性当中，它有一个就是主线。就是耶稣基督神对人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一个主线。而且呢最后呢就是说圣经是可以理解的文献就是说圣经虽然词汇是很老的词汇，然后形成的时间也很早，但是呢神却给我们足够的这个智慧和能力，能够是可以理解的。圣经不是一本所谓的天书不能明白，不能理解，是只要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好，这些理论的东西已经讲完了。然后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注意一些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了，是用 exegesis。 那什么是 exegesis？ 就是经文它要写的，它要表达的含义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把它给读出来那这个意思呢不会因人而异不会说 严玲今天读了一段圣经，我也读了同一段圣经，结果两人讨论的时候发现读的根本这个意思是根本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在写的时候就已经作者的意思已经定了神通过作者要表达意思也已经定了我们只需要把它读出来。所以解经的目标是读出经文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自行创造一个新的意思或者是新的内容进去好，解经的步骤那明天呢我们会讲这个归纳法查经那归纳法查经用到的步骤呢比较多，但是呢它的中心思想其实也是跟这三点是类似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既然圣经的意思神已经定了，那我们就是要找出经文作者对原始的读者他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听众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给这是最费时间的一点然后把它给找出来，然后这是就是说原作者对原听众他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我们要分析就是原作者 原读者就是原来的听众他们的文化习俗社会处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的不同，找出这个不一样点，然后呢我们才能到第三点，就是找出经文超越时空及文化的真理和教导。所以有些东西呢它是跟时空是跟时间空间文化它是有联系的，但是神借着圣经表达了很多真理其实是超越这个时空的超越文化，那我们所要找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读了圣经是为我们写的虽然通表达的方式是通过对当时的人写当时的人的一个教导，但是当我们能够发现它超越时空及文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人的身上。那怎么样去用这些软件，今天上午介绍那些软件怎么样去用这些软件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呢？那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使用的。第一个呢就是经文的背景知识特别是旧约旧约离我们大概就时间这个跨度是蛮大的，大概三四千年四五千年都有。那这些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面当时的文字表达甚至说当时风俗习惯这个文化习惯都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去套用当时的社会情况上那是不适用的那一些就是解经书或者是释经书它会告诉我们，那当然我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就是谁写的。那像我上午提到的那个祈祷本他们是海天书楼写的，那是比较就是说大家用了之后是感觉比较可靠的不是像异端的或者什么那就可以就是说就是推荐给其他人如果是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神学院有自由派的，有就根本或者有的根本就不信主的他也写一些就是解经书或者说研究报告，那是我们不能看那因为他是不是根据这个一个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些事情。好，那我们找一些解经书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些经文的背景知识，包括作者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在当时的人群当中他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写作时间写作地点那谈到写作地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刚看那些很多的地名人名你根本摸不着头脑，那怎么办呢？那很多的解经书它会给你地图你拿着一张地图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哦，原来哥林多在这边，原来以弗所在那边你会有一个概念你就可以 在你的脑海当中把比如说把那个保罗旅行步道的这个路线呢大概有一个图像在你的脑海里面啊，不至于说啊到底他在哪儿，他在哪干什么呢啊，然后呢他的啊写作对象就是啊比如说保罗写的啊那些书信啊给哪个教会的啊那些教会他有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背景啊，然后那些城市的啊历史文化背景等等等等，我们可以从这儿都是从这个电脑软件方面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说有些就是文学题材方面的啊，就是不同的文学题材，叙事文啊，论述文啊，诗歌比喻启示啊，那我们如果看一些参考书的话，就是对它在这些有些具体的分析，就是让我们对它的结构啊，就是那个圣经的结构啊，那个有一个更好的去理解了解啊。比如说我们去读那个叙事文，就跟读启示录叫启示文学啊，那个方法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当然这个第三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应该是通过我们自己去啊，去熟读经文之后，我们把这一本书或者一段经文的主题还有段落结构啊，给它找出来。当然，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别人怎么给它分段的。然后借鉴别人的分段方法，借鉴别人的主题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弗所还有哥罗西看多了啊，都知道这是在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一个是在讲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一个是在讲啊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你如果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知道这是个针对教会牧养的一个教会的啊一些治理的一些书信啊，那你找到这些中心思想，或者说找到它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对你在读这个整个一篇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一个有个主线，能够把这个很有的时候你分开读的时候会觉得很琐碎啊，但是你有一个主线在脑海里面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小的段落它到底跟这本整个书有什么关系。然后呢这个读经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啊，那它有就是说同一章的上下文，有同一卷书的上下文，那还有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刚才我们说了整本圣经它的主线啊，就是神爱世人，他给世人一个救恩啊，让我们去通过圣经来得到这个救恩。那你如果照着这个主线去读的话，那每一卷书啊都会对这件事情有个贡献啊，那你就看它在哪方面有贡献。然后再往下细化的时候，我们就去研究经文的词义研究啊，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就是研经最有帮助的，就是这些软件它有很详细的啊词义研究啊。就是以前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就是把每个词都研究得很透彻，包括它的意义时态人称啊，还有这些就是词形分析等等，他都分析得很透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借鉴，因为我们不可能学得像他们那么专业，那么可以借鉴他们对这个词义的分析。但是呢我觉得第五点虽然是说是最能够就是用这个圣经软件帮助我们的，但是呢一个词的词义啊，第六点就告诉我们说一个词的词义离不开上下文啊，离不开上下文。就像中国人说球队打就是踢球的时候，或者说打比赛的时候，中国人不论怎么说都是赢的，就说我赢了这个队我也是赢了，我打败了那个队我也是赢了，反正就是总之你要看这个赢和败，你就要看这个上下文啊。那就是光说赢和败就不能说不，你搞不清楚到底谁赢谁败啊。所以这个词呢就离不开啊上下文，一定要从上下文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去看这个词的这个意思。那另外就是电脑软件对我们就比较能够有帮助的啊，就是这个不同译本的对比啊，那它 不同的译本，有的是就是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原意原文它去翻译的英文叫 word for word 就是那个词原文的词是怎么说的，它就把它直译它叫直译成这个现在的文字。但这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语气上下文的虽然词是那样的词，但是表达意思是很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太太有的时候说你做的不错，你要听这话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就说你真的认为你做的不错因为什么呢？因为说他有的时候说你做的不错，你说明他是在夸你。有的时候你做错事的时候他也说你做的不错那其实是做错了那你如果不去分析的话 你就会误解，然后就会有错误的反应那圣经其实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根据那个不同译本的比较，然后特别是抓住这个原文它的语气语序还有这些时态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事情。好，我先暂停在这里，然后这个理论部分已经介绍完了，下面一些实践就是想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到十六节看看妇女蒙头的这段经文。那在这之前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简短的问题，我可以先回答一下吗？如果大家还没睡着的话 讲得很清楚大家问不出来问题 对， 的确老师讲得很清楚 谢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原则给记清楚。我们读圣经不是要把我们的思想给揉进去，而是要把神他的意思把它读出来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实际操练。那在哥林多前书呢十一章二到十六节就讲到妇女蒙头的一些教导。那你要单看这一段的话，那就其实是好像在就是告诉我们妇女一定要蒙头。但是你看今天的教会，我没有看见很多妇女在蒙头，那是不是说圣经的教导就不对呢？或者说还是我们理解错了，还是怎么样？或者说知道应该蒙头却硬着景象不蒙头呢？到底应该去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那我就把其实我们今天上午已经这些背景什么都是从那个。今天上午其实看大家看到那个祈祷本圣经那个你在这个 The Word 里面也能看得见，然后在这个手机版那个主内圣经里面也都有The Word 大概给大家再看一下。在 Word 里面呢，就是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我们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或者说先到一开始吧，到简介这儿。那你如果到这个祈祷本这个是电子书这儿，你会看到哥林多前书，然后你点哥林多前书，它就有一些哥林多前书的导论，然后你就可以看看当时的一些地理介绍啊、文化介绍啊、还有社会介绍啊等等那我把这些 copy 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背景。主后他大概在主后五十一年，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了新的教会， 然后这个哥林多呢是一个崇拜物质、性欲和偶像的东欧商业城市、然后教会的信徒呢，他大部分的人呢处身世低微，受人轻视、还有做奴隶的、这些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组成。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尊贵的，有个别尊贵的，有能力的、那这是教会的一些组成。然后当时的教会呢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然后 新的是不分种族，然后以饶恕代替，那是新的信仰、然后旧的呢就是一些当时的世俗的一些冲突，就放纵肉体 这些旧有的模式。然后、那还有另外呢就是文化上冲突，就是犹太人守律法和传统跟基督徒想自由、这也是一个冲突，所以有很多文化上的冲突。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当时的希腊教会呢有上智的文化，崇尚智慧，还有一种跟灵界打交道，喜欢跟灵界打交道的叫说方言等等这样的热情、所以呢各种的文化，各种的这个时尚在教会当中、有激荡的冲突、那保罗呢就对这个、有很有恩赐但是尚在吃奶阶段的年轻教会写了他所有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封书信，但是信中的教导很多也是为今天的教会写的。然后他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针对教会的分裂，还有淫乱、诉讼、饮食、圣餐、教会的执事和信仰上的问题，分别来责备和纠正。这是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教会的组成，还有教会的文化这样一个背景，那让你对这个。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保罗为什么会写那样的话、然后写作时间和地点也是从那边摘出来的。然后这是写作时间呢，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所写的。那教会是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建立的，然后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然后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其实一共写了三本书，但是中间一本书丢了，所以我们现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呢，其实第一封信还有第三封信。那我们如果看这个右边的地图的话，这个地图也是从那边摘出来的。我们看在这个新译本这儿，它有一些年代表。还有一些、地图、比如说保罗第三次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的、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从安提亚出发，然后到以弗所，然后到这些跨过爱琴海，然后到美西亚，然后跨过爱琴海到腓立比啊，这些雅典、哥林多，然后又回到这个特罗亚，然后从特罗亚坐船，然后就回这个经过米利都，然后回到推罗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地图呢就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说保罗走的线，或者说他在写信的时候针对的这些地名到底在哪里，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好，回到刚才的 PowerPoint。 那哥林多教会在欧洲在这个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中间那部分中间的部分，然后呢隔海相望，隔着爱琴海是以弗所。那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那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停了3年的时间左右，然后在那儿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然后给这个他所上次旅行布道时候所建的教会。那我们看这个哥林多的位置呢，正好是在这个一个海，就是海的海陆交界的地方然后是南北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很好那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很发达的，就是经济文化很发达的一个港口城市。那所有这些港口城市，这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 就连今天也是一样，一般经济发达的时候，各种的就是败坏的习俗也会随之而生。所以你知道教会处在这样一个就是很繁华，就好像说我们要在拉斯维加斯建教会那个钱肯定会很多，但是呢同时那个社会的习俗还有风气会影响到你的教会的这个里面的属灵的状况。所以哥林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那这里谈到说人民生活奢华，沉于酒色，放纵情欲，道德败坏这是当地的人，这个当地的人的习俗。那你知道这个人的社会的习俗会影响到教会的习俗就像当初这个罗德他一步一步的搬到这个索罗马俄摩拉的时候，本来罗德其实是信主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和他的一家越来越近这个索罗马俄摩拉，然后他们就受这个索罗马俄摩拉的影响。那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那他既然建在这个就是很富有很繁华但是却是很败坏的这个城市，他教会里面有些问题就会跟这些东西有关。所以呢这是他的背景。那保罗呢从以弗所就写信给他们，好，这是时间和地点。然后再往下，写作的动机和背景。然后动机和背景主要就是说本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其实待过一段时间而且就是牧养过教会一段时间，应该认为哥林多这个教会呢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但是呢后来却发现哥林多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教会的分裂，还有教会的拉帮结派分裂然后呢就是不合一淫乱，就是社会的把社会的这些风俗带到教会里面淫乱，然后没有秩序这样几个问题。他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心里边很着急心里面很着急因为认为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吃干粮的但是现在呢只能当婴孩只能当做属肉体的这样去看。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保罗就愿意去写信再用爱心去责备他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结束纷争结束分裂，然后呢在主里面合一告诉他们就是说合一要大于恩赐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合一要大于恩赐其实这些原则到今天仍然适用，就是说我们在建立教会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最怕的也是结党纷争分门结派不合一，还有那些就是以世俗为友没有秩序这些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会面对所以呢就是保罗就教会写信，然后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反省去悔改，然后重新的建造教会的合一那这个大纲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叫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应该，当然哥林多其实新约的书信都比较短了包括哥林多前书虽然是保罗写的最长的一份书信，但是呢一共也就16章那我们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最好能够自己总结出来一个这个大纲，整本书的大纲可以很粗略但是呢至少让你抓住说这本书总的是在讲什么，大概的结构是什么，你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给看一遍，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大纲给总结出来然后就是你再去细致的读某一段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段在整个书当中它的位置。那好这个是去年那个蔡牧师蔡博士蔡明光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放出来的大纲，其实跟刚才那个祈祷本他那个大纲是很特别类似的。那 我们把引言和结语去掉的话，我们看见这个大纲呢，主要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大概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讲什么呢？讲教会，或者说是保罗听到的关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包括哪些问题呢？包括分裂的问题，包括教会基督的身体的纯洁问题，包括乱乱伦呢，信徒之间的诉讼呢，淫乱呢，这些。好，这是第一部分，是保罗听见或看见的，关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然后他有针对性的去讲。那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给这个保罗的时候，向保罗请教的问题，向保罗请教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关于敬拜的秩序啊，合一的问题啊，敬拜怎么样去敬拜啊，在教会怎么样服侍，怎么样敬拜啊，这个问题。所以其中涉及到问题就是有关婚姻到底好还是独身好。然后这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你吃过，就是要不要，就是要祭过偶像的东西能不能吃，还有聚会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妇女蒙头的问题，妇女到底要不要蒙头，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复活到底这个事存在不存在等等的，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什么时候复活，就关于那个哥林多教会向保罗请教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大纲呢，你大概知道说哥林多前书就是来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的一个教导。那教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裂没有秩序的问题，分裂和没有秩序的问题。那你如果知道了，看见了这一点，那你再去找他那个每一段的内容的时候，再去查考每一段的内容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抓住他的，因为他这整体是这样的，那每一段就好像纲举目张，你这个你把这个大纲抓住了，然后那你再往细里查的时候，那每一个细的一个小段都应该是为这个主线来服务的，都应该为这个主线来服务的。那既然我们看见说哥林多前书自始至终是讲教会的分裂教会的没有秩序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的，那我们就查每一段的时候就看见说这个不，就是我们查的那一细小节或者那一小段跟教会的分裂有什么关系，那一小段跟教会的秩序保持敬拜的秩序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就是你看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是在哥林多教会向保罗请教的问题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教会聚会的敬拜和聚会的一个秩序问题好，那具体到这个经文呢，那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在这里我把这段念一下好了，说十一章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都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从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查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的头是何意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若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好，这里就讲到头和身体的概念，然后再讲到男人和女人的概念，然后再讲蒙头的概念。那一开始讲谁是头，谁是身体，特别也讲到神是基督的头，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在这讲谁是头，谁是头，讲一大通，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秩序的问题，就是讲一个秩序的问题。那神先造了男人，然后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所以呢，不是说女人比男人要差或者低人一等，绝对不是的。圣经规定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一般像我们要帮助人学习的话，我要帮助他做数学题，那一定是说我的数学比他还厉害，我才能帮他做数学，要不然我的数学比他还差，我怎么去帮助他呢？所以一般你发现，至少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啊，就是女的其实是比男的聪明的。那但是呢，神把男的放在这个从次序上来讲，放在一个头的位置上，一个次序的不同，不代表他能力真的比女的就强啊，不一定的。但是呢，神设立次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神造万物都是有次序的啊，都是都不乱，各从其类啊，都是井井有条的。我们的神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神啊，是一个有次序的神啊，感谢主。那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啊，是一个 order 的问题，不是一个谁强谁弱的问题。好，那男人跟女人有次序，那神跟基督，你看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都是顺服父神，他自己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凭着父的吩咐来做一切的事情。那好，还有呢，就是基督和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刚才说了啊，哥罗西就讲了，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不是说就是教会低人一等，不是的，而是说真的是基督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命，所以呢，他做了教会的头啊，他救赎了教会，将来而且他要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啊，这个是呢，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比喻，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他就是来带领教会要进到荣耀里去啊，这是很荣耀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讲到一个次序的问题啊，讲到一个次序的问题，然后就讲到蒙头的问题。蒙头为什么当时的习惯到现在还其实还是这样，在中东啊，你看见很多那个女的会包把自己包起来啊，代表一个顺服的一个记号。那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些被抓住的那些行淫的女人或者妓女，然后被抓住之后呢，就把她头给剃掉啊，那是很羞辱的事情啊，那是很羞辱的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现在你在美国的话，那很少有人包着头，那女的很少有人包着头啊。也你有时候也会看见有的女的就是把头发剃得特别短，那不代表她真的是不正经的女人，因为这边没有那个文化习惯啊，所以不是说蒙头了才是一个妇道人家，不蒙头了就是一个就是个不好的人，在至少在美国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但是当时在中东那一带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一个女人，一个正儿八经的女人，很正经的女人，真的就是要蒙着头。你如果看见她头发被剃了，说明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她或者是行淫时候被抓住了，或者说她本身就是个妓女，然后头发剃了。所以你知道，在那样的文化环境当中，蒙着头是一个很自然顺服的一个表现。那她如果不蒙着头的话啊，就说明她是一个很叛逆的、很反文化、反社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呢，就是这根据当时的习惯啊，那就是当时的 norm， 当时的社会的风气或者说道德 道德的标准，他这样做就是合规合矩的。那但是呢，总的来讲，这个蒙头的问题不是说最终的不是外面的蒙头，有的人他外面蒙了头，他里面还是不会顺服啊，里面不顺服，虽然外面蒙了头。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他就是要讲教会的分裂，教会的没有秩序啊，这样两个大问题。那你就从这儿看，那如果妇女不蒙头，在教会里叽叽喳喳在那儿就是很乱的时候，那教会的秩序就没了。所以你如果看当时的话，保罗让他们蒙头，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这个 point 在哪儿，就是让他们有秩序，让他的教会有秩序，让这男弟兄姊妹们敬拜的时候，男的女的都有秩序，按照当时的文化习惯有一个有顺服有秩序的一个表现。那好了，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这段经文的意义。那对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这或者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文化来讲，那一个顺服的一个就是尊就是有修养的妇女哈，她应该是蒙着头，有这个有个顺服的记号。那推广一下，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需要有秩序的教会敬拜，那所以呢，妇女要蒙着头以表示或者说以显示出她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姊妹啊，这是为什么她需要蒙头，因为教会需要有秩序啊，所以蒙头不是最关键的啊，就是有秩序啊，不要在那儿叽叽喳喳，就是把教会弄得很乱啊，这是关键啊，就像。就像举两个例子吧，就像在旧约的时候啊，要有割礼，但是割礼不是说你有了割礼了你就蒙神的悦纳，不是的，而说你心里边真的有心里边受割礼了，你愿意去尊神为大，然后愿意去信神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割礼的含义啊，就心里边有割礼。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就是说外边有没有割礼啊，那个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这个我想就是这个蒙头也是一样，不是说蒙头是必须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有敬拜的秩序啊，有敬拜的秩序，以至于说这个教会可以正常的运作啊。那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去总结一个跨时间跨文化的真理。现在我们大概不需要去妇女蒙头，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什么呢？我们仍然需要教会有秩序啊，教会一定要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那有敬拜的秩序，有其他的秩序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有治理的同工，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啊，有弟兄姊妹们的互相的配搭啊，而不是说大家就是没有章法就是乱来啊，你一波我一波分门结类啊，这个不是教会正常运行的一个榜样啊。所以那我们就总结出来说，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重要的不是蒙头，而是说持定元首基督，与世俗分别，持守圣洁，过一个有序合一的教会生活。那这是从妇女蒙头那边我们要总结出来的一个跨时间的就是这个讲这个教会的秩序那这是跨时间的不管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还是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我们都需要有的合一和秩序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感谢主。那我觉得你从这个刚才这个流程你就会看见，虽然因为在软件那边转来转去比较麻烦，我把它 cut and paste 出来，但这些功能就不管是在 the word 里面还是在手机的这些app 里面你都能找到这些东西都能找到这些东西，然后就帮助我们就是去 读经的时候啊，能够真的是读它的本质，而不是读啊，不是读它的表面的文章。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经常批评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呢？他们读是读了，但读的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啊，没有读出里面的没有读出里面的灵啊，就是没有读出里面真正神要改变的是他的生命，不是他外在的。因为法利赛人喜欢在外面摆样子，但里面不爱主。那我们真的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开始今天的学习的时候，就说到说，我们读来读去，我们要考察圣经，读来读去我们要干什么呢？来得生命。那生命真的是不是我们知道道理之后我们就有生命，而是说我们愿意用到我们身上之后，靠着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有这个生命出来，让神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读懂圣经。要不然就是帮别人读圣经，或者说帮电脑读圣经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要把它生命读到我们里面来。好的，我时间也已经到了，那给大家一两分钟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很快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打开 unmute 你自己，然后就直接问就可以。 请问一下，那个经文的那个前面那个介绍是怎么弄出来的？就是那个背景介绍。 对，我从这个，你看这边有这个电子书这儿哈，第一个它叫祈祷，它其实那个是海天书楼祈祷圣经、祈祷版圣经那个注释的一个，就是把它给就是做的这个 module， 对，然后就从这儿把它 cut and paste 出去的。就从这儿 不是每一个版本都有是吧？ 不是 OK， 对，但这个祈祷本这个它是不依赖于这个这个翻译的版本的，它就是独立的一个书，独立的一个电子书。 它这个软件不自带的是吧？ 对，你刚才可以你如果第一堂在的话，它有一个下载软件包那个。都在那个软件包里就有了。 好的，谢谢。 您如果刚才加入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2021圣经软件微信群的话，在那里面也已经把那个 link， 就是下载的那个 link 放在里面了，您可以到那里面去看。 好的。 对，如果您还没有加入这个群的话，就您就用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群。 那能不能再发一次那个 link 呀？ 可以， 可以，可以。 刚发了一次， 已经发了，对，已经发了。 好的。 大家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蒋长老，我真的谢谢您这个提供那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我只想请教一下子。这个工具就是 The Word 适不适合在小组里面啊，来让每一位组员来使用？ 适合，因为我自己带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让大家一起用这个。 好的，谢谢。 能不能再发一次那个后续来的没看不见你前头的那个链接？ 看不见啊。OK。那一会儿，一会儿严玲可以再把它 paste 一下。 好的，没问题。对，那您先扫描进入这个微信群，对，因为我们所有已经在这个群里的人是可以看到的。现在。 等一下，我没弄。 对。好，其他的人还有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 有几个新加进来微信群的，我一会儿会 confirm 一下，有的需要 confirm， 我会 confirm 一下。 对，那个所有后进来的都前头的都没有。 对对，您新加入， 对对对， 加入了之后，我们再会再把它再重新再发一遍。 好好，谢谢谢谢。 好，那谢谢小飞长老啊，给我们就是我想在这里来听这个的弟兄姐妹都是对深度研经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一方面为自己能够更多的了解圣经读圣经，一方面再一个是自己可以来用这些工具来帮助带领小组的研经查经哈。感谢神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这个专题还有两次，那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一次，然后下午还是1点半到2点半一次。那明天上午的讲题是关于归纳法查经以及深入研经，是这样吗小飞长老？ 是，嗯， 是。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明天上午再见。 好。